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这里是《话说天下》。刘伯温作为大明王朝第一任帝师，给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谋划策，处理了不少国事。虽说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刘伯温的传说故事，可说来说去他还是一个凡人，通经史、晓天文、经兵法，刘伯温全占了，唯独如何和皇上相处这一点他没有看透血精，最后给大明王朝卖了一辈子老命，却落了一个皇上误会、含恨而死的下场。与之相比，明朝另外一位帝师，虽说论学识比不过刘伯温，但是官场交际、左右逢源这一点倒是略胜刘伯温一头，很多学者都把他称为老狐狸。当然了，这个说法并不完全是贬义的，更多的是要说明他为人圆滑、处事不惊的为官之道。他们是中国文人的最高理想，他们是中国皇帝的启蒙老师，他们用自己的思想教育皇帝，他们用自己的智慧辅佐朝纲，他们拥有显赫的地位，却整日生活得如履薄冰。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明朝帝王师徐阶第一集。徐阶老家在上海市华亭县，您从这个名字就能看出来，这华亭县是上海辖区里的一个小地方。不过要是往回倒退500年，回到大明朝的时候，这华亭县可比上海大，两个人的关系整拧，上海是华亭县管辖的一个小镇。估计当时要是有人能够预测好几百年以后上海能够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给他留几套房子，他这后人可就发了。咱呢，这是开个玩笑。接着说徐阶，有句话叫大凡一人必有一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人要是与众不同，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一定会发生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咱们今天要说的徐阶就是这么一个人。不过他这意识可够悬的，差点没要了他的命。话说徐阶才1岁多的时候，正是蹒跚学步之时，这道还走不利落呢，就一个人摸索着从屋里出来了。古时候不像现在啊，按当时那种情况，无非就是几间大瓦房，有个小院子，家里大人当时正忙活着干活呢，谁也没有顾上一个孩子。谁成想这一出门不要紧，徐阶还没走两步呢，扑通一下就掉到自家院里那口水井里了。这下可把家里大人急坏了，赶紧想办法捞孩子，这可真是差一点要了徐阶的小命啊。家里大人把孩子捞上来，这徐阶昏迷了3天3夜才醒过来，头一档子事儿差点没要了徐阶的命。紧跟着这事儿过去3年多，徐阶5岁了，又出事儿了。怎么回事呢？这男孩子逃，徐阶他老父亲带着他去山上玩，临走的时候还特意嘱咐说让他别瞎跑，山路危险，别出了事儿。徐阶答应的挺好，可一到了山上就不是他了，这儿看看那儿瞅瞅，不够他新鲜的。跑到山顶的时候他也不老实，结果一没留神一脚蹬空，由打悬崖上可就掉下去了。老爹一看傻眼了，等缓过神来，这通喊人救孩子呀。一般这种情况谁也没想着孩子能活下来，可等大伙顺着绳子下去的时候，发现徐阶呀被挂在树杈上了，这才得以幸免。 徐阶两回都是死里逃生，一下在村里传开了。那个时候老百姓都迷信呢，一个个都跟徐阶说，这孩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你们家这孩子两回都没让阎王爷给收了，看来是有神人护着，等着吧，这孩子长大了准不是一般人。徐阶日后的成绩咱不能说归功于他这两回死里逃生，不过随着徐阶一天天长大，甭管是学识还是能力，的确比别人要略胜一筹。明朝嘉靖二年，徐阶在会试当中高中探花，从此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徐阶入朝第一份工作就被分在了翰林院，做了一个翰林院检讨，这个官职属于文官，负责编修国史，工作本来不错，可接二连三的出了好几档的事儿，徐阶这工作暂时停放，五年之后这才二次入朝为官。之所以耽误这么久，头一件事儿是徐阶回老家结婚娶媳妇儿，新婚过后没多久他父亲过世了，按照当时的规定，这儿子得给父亲守孝三年，所以这么着徐阶耽误了五年功夫，直到明朝嘉靖七年他才算正式开始工作。徐阶那会儿的官职啊，才是一个七品小官，咱老说这人要想成功，除了自身能力之外必须得有机会，徐阶二回入朝就让他赶上了这么一机会。当时担任内阁首辅的是张聪，这个人以前咱介绍过，大义理案件当中专门和杨廷和唱对台戏的那位，因为支持明世宗追认亲生父亲为皇考，所以受到皇上重用。张聪这个人好显摆，不过要说能耐，张聪也是一个学问人，而且明朝帝师的行列里也有他这么一号，但是跟其他老师比起来，张聪的有些主张难免让人觉得他是故意在皇上面前邀功请赏。当时张聪向世宗皇帝提出一建议，说是把孔子的王号给去掉，还要把各地的孔子庙当中的孔子像给拆除，换成墓主，上面写着大成至圣先师。这所谓的墓主啊，就是一个木头做的牌位，而且您从这称呼上也能看出来，张聪的这个做法就是把孔子的身份降低，从王降为师。底下臣子有提议，作为皇上按照程序办事，他得把张聪这封奏折呀发给其他大臣，等大伙儿商讨同意之后，这才能够动手实行。张聪那会儿是首辅大臣呢，他提出来的意见，其他那帮臣子即便有不同意的，那多半也都是睁只眼闭只眼，谁也不会跟他唱反调。可就在这事儿快要拍板决定的时候，忽然一个反对呼声出现了，谁呀？这就是徐阶。徐阶是个学问人，他看待孔子犹如看待圣人一般呢，根本不可能接受张聪这种做法，所以二话没说，直接给皇上写了一封奏折，把自己的反对观点一样不落的全写里头了。有人给自己扎针儿，这事儿可瞒不住张聪。您想啊，按照当时的身份，张聪那是当朝一品大员，徐阶呢是一个七品小官，两个人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所以张聪听完这事儿以后，立马就让人把徐阶找来了。俩人一见面，张聪那副盛气凌人的劲头甭提多足了，张嘴就问，你一个白面书生懂什么呀？其他大臣都没有意见，就你特殊啊，还直接给皇上写奏折，你胆子不小啊。张聪这通劈头盖脸的训斥，徐阶呢一点不在乎，反而是泰然自若的往那一站，等张聪说吧，说完了这徐阶才张嘴，您说完了。紧接着他把自己这套观点怎么怎么的又说了一遍，好家伙，给张聪噎得脸红脖子粗啊，一句话都回不上来了。 那时候徐阶是刚刚步入官场，如何处事圆滑他还不会呢。按理说像这样的事情，如若徐阶变个思路，低头一认错，再哄着张聪高兴高兴，没准坏事能变成好事，让张聪给提拔提拔。可是徐阶是一硬骨头啊，死活不走那根筋。您说一个首府大臣让七品小官给噎得够呛，那这张聪能高兴得了吗？他是越听心里边越堵得慌，那眼神很呆呆的，最后问了徐阶一句话：你敢背叛我？这话很明显，言外之意就是张聪已经快把徐阶看成自己的敌人了。可徐阶呢，还是老样子，一点不买账。而他接下来说的这番话差点没把张聪气蒙过去。他说什么了？他说呀，大人此话差矣，我压根儿就跟您不是一伙的，何来背叛呢？我从来就没依附于您，所以这个背叛您用错了。跟上级领导对着干，徐阶这下场甭管是古代还是现代，您准能猜到，一准没好事。张聪和徐阶这次谈话结束，第二天一大早，徐阶就接到调令了，张聪把他从翰林院贬到了延平府，做了一个推官。要是把翰林院看作是中央机关单位，那这延平府推官可就成了地市级的三把手了。徐阶的职位有点类似于现如今的政法委书记。徐阶碰上这事儿，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张聪故意刁难他，给他点颜色看看。可是谁成想，徐阶是属于那种傻人有傻福的。亏了张聪把他调到地方了，否则在翰林院那种人才济济的地方，要想干出点成绩太难了。徐阶一到任，就在延平府大刀阔斧地干起来了。他先是释放了300多名冤犯，紧接着又拆毁了一些蛊惑人心的祠堂，捉拿了10来号江洋大盗。他这种做法放到现在，那就是平反冤假错案，严惩黑恶势力。延平府的老百姓一下就把徐阶给记住了。那段时间，徐阶前前后后一共调往了4个省任职，全都负责处理司法政务。嘉靖14年，皇太子出阁，皇上下令从全国各地挑选有用之才来担任太子讲师。徐阶有学问，又有威信，几经筛选，他被皇上挑中了，调回到京城，任命他为司经局衔马兼翰林院侍讲。这司经局啊，其实就是太子宫的图书馆，衔马呢是一官职，就跟指导老师一样，太子出门之前，衔马都要提前指点一番。翰林院侍讲，咱就不用多说了，那就是太子的老师啊。由打这儿起，徐阶从司法部门干回了老本行，给太子当老师。当然这个时候，曾经跟他不对付的那位当朝首辅张聪早就退休好几年了，否则徐阶根本甭想二次回京。想当初徐阶刚刚入朝为官，又是娶媳妇儿，又是父亲去世，一下让他耽误了5年的时间。时隔这么久，这好不容易从外地又调回北京城了，谁成想徐阶担任的这个侍讲刚刚1年，他家里边又出事了，老母亲过世。这么一来，徐阶又得回家守孝3年。咱们长话短说，3年过后，徐阶回京，先是被调到了国子监任职祭酒，时间不长又被调往吏部担任右侍郎。徐阶这会儿的履历表可以说是一级比一级高。咱刚才说那国子监祭酒就相当于国子监的校长，而这右侍郎呢也不是一小官啊。明朝的时候，朝廷中央分别设有吏、户、礼、兵、刑、工6部，分别掌管着不同的事项。这6部的一把手称为尚书，官居2品，他手边还有2个副手，一个称为左侍郎，另外一个称为右侍郎。这3种人当时被统称为堂上官。 徐阶的官职虽说越做越大，可他平易近人，一副直性子却是一点没改。回到京城任职以后，他又开始对朝廷当中的一些陋习做起了改变。吏部在明朝掌管的事务就是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和调动，他这性质啊，有点类似于人事部。所以别看这六部啊，照例来说互相应该是平等的，可实际上这里头有着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谁都没有吏部级别高。咱打一比方吧，好比说刑部尚书来找吏部尚书谈事儿，俩人都是一把手，应该是同级，按理说无非是互相见面作揖问一好就完了，没有上下级的关系。可实际上呢，不是这么回事，这刑部尚书要规规矩矩的往那边一站，先给吏部尚书作揖问好，而吏部尚书呢不用站起来，坐在这儿还个礼就行了。像徐阶这样的副手要是去了别的部门或者地方上，别看级别上是二把手或者三把手，可他的身份或者待遇跟人家的一把手一样，不用低人一等。久而久之，吏部官员都被养成了一臭毛病，就甭管啊出门上哪儿去，这眼睛都长在脑门子上，看谁都比自己矮一头。徐阶这个人呢，为人亲和，在吏部没多久，他这心里头就开始不舒服了，心说别看我在吏部任职，可这吏部跟其他部门都是给大明朝给皇上效力的，无非就是管理的内容不一样，这有什么可炫耀的呀，都是同僚，犯不上啊弄得跟上下级似的。徐阶这个人的想法与众不同，所以每次甭管哪个部门，只要是有人找他说事儿或者来拜访他来了，他向来都是恭恭敬敬招待人家，等走的时候呢还要亲自起身相送，把人家送出门口去。对于那些地方官，徐阶更和善，一来是不摆架子，二来是仔细了解当地民情。这样一来啊，徐阶这口碑是直线上升，谁都知道这吏部有一好说话的右侍郎。徐阶这种作风放到现在，那是亲民型的领导，不过您别看底下人都喜欢，可他身边那些吏部老人看不惯，一个个的在背后指手画脚，话说的甭提多难听了，指桑骂槐的放在一边。最重要的是有人提出来了，说你徐阶这种态度不利于吏部工作的原则呀，你瞧谁都乐，一点威严都没有，怎么考核别的官员呢？徐阶就知道同僚对他这种做事风格不满意，所以徐阶呢逮了一机会，赶上吏部尚书都在场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说各位大人，吏部承担着为朝廷选拔考核官员的重任的，如果你们不和这些官员相处，不了解他们，你们又如何判断他们这工作能力呢？我这么做是为了给大明王朝挑选人才，而不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和威严。徐阶在那段时间确实为朝廷选拔了不少人才，不过咱这也得说呀，像徐阶这样的做法，也就是赶上了他有一位好领导，当时的吏部尚书非常赞赏徐阶的想法，所以只要是徐阶提出来的他都全力支持。只是可惜了，随着这位吏部尚书的离任，徐阶这日子可没有以前那么顺心了。咱们下回接着说明朝帝王师徐阶第二集。这里是话说天下，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 舒展想象，用画笔编织未来。